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对劳动者而言，各类奖金的发放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奖励，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临近春节，年终奖成为了劳动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在实践当中，年终奖的发放往往会成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争议的导火索。法院在审判这类案件当中发现，因为年终奖等等各类奖金的发放所引起的纠纷，近年来是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您安排首都法官热线，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和您来说一说春节前后跳槽引发的奖金纠纷。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的卜晓飞法官。卜法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您呢，主要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往往在春节前啊，春节前后，尤其是春节前，会出现涉及到这个年终奖的发放啊，各类奖金的发放，导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产生的矛盾，甚至会引发一些劳动争议的案件。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就这一类问题引发的案件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咱们先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让大家有一个了解。那么这类案件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哎，卜法官。 哎，好的。类似的争议确实非常多。 嗯， 我们法院呢也选取了几个比较有典型性的案例。先说第一个案例吧。 嗯。 这个劳动者呢是小刘，他在2009年7月份入职一家化妆品公司。 嗯， 他的职位是包装经理， 那应该还算是一个中高层是吧？ 对，他的月薪标准也比较高， 嗯， 一个月大概有2.3万元，就23,000的、哦、工资水平， 嗯嗯，那挺高的了。 对， 嗯， 双方这个劳动关系履行了很长时间，他从09年入职，一直工作到2016年的年底，就是16年12月31日，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 哦，就正好是2016年最后一天。 对， 嗯 啊，也是节前的这么一个时间。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小刘就起诉要求化妆品公司向他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也就是15、16两年的年终奖，嗯，共计15万元。 哦，那也不少啊。 对， 是吧？ 是。嗯， 他的理由是就是说没这笔钱没有发是吧？ 他的理由就是他在公司已经工作多年，向公司也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嗯， 但是有两年，最后两年呢，单位没有给他发这个 他认为比较满意的年终奖，所以就和单位有这么一个争议。 那这个15万哈，是他自己估计出来的这么一个数呢，还是说这家化妆品公司给别的同级别的这些中层就发的是这个数呢？ 这个金额是他根据自己的业绩 啊、 根据他的表现向单位提出的一个主张，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单位向其他的与他职位相当的劳动者啊或者是经理啊发放过这么一个数目的年终奖。 哦，就是他自己估计的是吧。好，那作为这家这个用人单位，这家化妆品公司，他们又是什么意见？他们觉得这个年终奖到底是该发还是不该发呢？ 作为公司来讲，他们认为员工的这个年终奖主要还是要根据员工的表现由公司自主进行决定。他认为这个年终奖的发放与否，这个权利在公司，这是公司的一个主要的意见。 公司当时认不认可，就是说的确是2015年年度和2016年年度真的没给这小刘发放年终奖。 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公司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16年的时候给这个小刘呢发过一个6000元的年终奖。这个年终奖为什么是6000元呢？因为公司认为15年和16年小刘的工作业绩并不是特别满意。然后根据小刘在16年的他的一个工作情况，认为他也完成了相应部分的工作指标，所以就酌情只发了6000元。 就两年只发了6000块钱是吗？ 对。 这是公司的意见。那最后啊，这笔钱到底应不应该发，发多少，法院是怎么看的呢？ 法院对于这个案件经过审理发现，小刘和这家化妆品公司并没有就年终奖是否应当发放，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而且这个公司呢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年终奖的一个制度。所以说就是年终奖应不应当有，或者说年终奖应该有多少，并没有一个事先的比较明确的约定也好，规定也好。法院最后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年终奖的发放并不是化妆品公司的一个法定义务，所以最后没有支持小刘的诉讼请求。 这里我就想问你一下，这个年终奖啊，作为劳动者，我们可能大家会从这个我们很朴素的观念和认为，那我给公司服务一年了，我就应该得到这个年终奖。那么这个年终奖到底是不是算作劳动者应得的这个薪酬的一部分？它是不是要写到劳动合同里面去？它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奖金？劳动合同法当中，或者说和劳动合同相关，和劳动相关的法律当中，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这个就涉及到年终奖的一个性质的界定问题。对于年终奖的法律性质而言，就目前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年终奖的发放与否，用人单位不承担这个必须发放的强制性义务。但是实践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用人单位和企业出于自身经营啊或者说管理的需要，他设置了一个年终奖这样的一个制度，用来激励员工在下一年的工作当中，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更加尽职尽责的工作。这是应该说这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用我们法律的术语来讲啊，属于意思自治的一个部分。 法律上没有强制的规定是吗？ 这个不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是不是签到劳动合同当中去，这个也完全取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 对，但是如果一旦签订了，那么就是有法律效力了。如果双方没有事先约定，那么劳动者直接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有这个权利向用人单位主张年终奖，那可能就是缺乏相应法律依据了。 那比如说用人单位可能前几年每年都发年终奖，那可能今年不发了，那劳动者可不可以以前几年每年都发年终奖为理由来向用人单位主张今年你也要给我发年终奖呢？ 其实年终奖这个问题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像您说的这个，如果前几年连续都在发年终奖，而今年没有发， 如果双方产生争议的话，诉讼到法院，我们就要审查这个用人单位在客观上是否存在年终奖制度，以及他之前发放年终奖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如果今年没有发放年终奖，我们也要具体分析用人单位不同意发放年终奖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客观上确实劳动者没有完成相应的年终奖发放条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他没有发放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一些主观的随意的，甚至于说是侵犯劳动者相应权利的拒绝发放年终奖，也就是说劳动者已经达到了这个单位的相应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和标准，仅仅是因为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随意任性的不予发放，像这种情况如果起诉到法院，我们肯定会对劳动者的权利予以保障的。 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企业会在跟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承诺，比如说你有这个年底的双薪，甚至是年底的三薪还有一些比如说完成你的业绩会有一些完成业绩的奖励啊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只要当时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承诺过写进合同当中，那么就要实现就要做到。 如果是写进合同证明这个双方的劳动关系法律关系当中有这么一部分相应的内容，至于这一部分年终奖的这个就是构成了他们劳动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个组成部分最终的履行情况和他最后的实际履行结果是怎样，确实是需要看他是否达到和符合要求，但是如果双方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它的法律效力是客观存在的。 那现在还有一些别的更丰富的形式哈，因为现在用人单位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吸引其他的劳动者加入到我的团队当中来，或者说是吸引其他的一些高端人士，他可能会有什么比如什么车补啊房补啊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股票的奖励啊甚至会获得一些什么出国的机会啊，还有什么半年奖啊，甚至更多的奖励，像这样名目繁多的奖励，它这些奖励的性质又到底是不是也是跟年终奖差不多，是属于那种法律上没有硬性规定的这样的性质？ 这个用人单位出于自己的需要，它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对员工进行年终奖性质的奖励，只要不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论是现金发放也好，股票也好，或者说给予实物奖励也好，这个法律都是允许的，这个是不做禁止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第二个案件是这样的，小张于2008年2月18日入职某期货公司，担任的职位是公司的首席风险官。2015年小张年终奖合计是96万元。 哦，这么多。 对，他这个行业年终奖奖励是非常高的。 哦。 然后2015年的年终奖公司并没有一次性对他进行发放，而是先发了66万元。 就是96万当中的66万。 剩余的30万左右一直没有发放，到2016年的3月28日，小张就因为个人的原因主动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双方的劳动关系也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期货公司他主张根据公司内部有一个递延试行办法， 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内部的一个规章制度。 对，这个公司主张根据公司自己的规章制度，鉴于小张已经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这种情况，就是小张已经 不再符合年终奖继续发放的这个规章制度的要求， 嗯， 所以就拒绝发放2015年年终奖的尾款，相当于尾款30万元。 那小张肯定有意见呀、啊。 对， 那我是2016年辞职的，你这应该是2015年给我的钱还没给，那你为什么不给呀、啊？ 对，所以双方也就因此产生劳动争议，最后诉到法院。 那最后还是这个劳动者起诉的是吧？ 对 啊，他要求什么呢？ 他要求公司发放2015年年终奖的尾款。31万元 哈、啊，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到底这笔钱剩下的钱应不应该给呢？ 这个就涉及到年终奖制度问题。 嗯、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呢是产生争议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与劳动者之间没有建立相关的年终奖制度，双方对此没有进行过约定。 就是第一个案子是吧？ 对，第一个案子、哦。而这个案子恰恰相反，这个公司它的效益比较好，管理可能比较规范和完善、 嗯嗯、 他就自己建立了一个年终奖的管理制度、 嗯、 而且也对这个制度呢也取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名字、 嗯、 叫递延试行办法，这是他的一个年终奖制度当中的一个配套规定相当于、 递延哪个递哪个延啊？ 递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快递的递、延就是延迟的延，顺延的延， 递延、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 嗯， 根据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将他的年终奖是顺次发放还是延迟发放这么一个办法， 嗯、 非常详尽的一个制度、 嗯。就他这个制度里有很详尽的规定，说我钱应该怎么发是吗？ 对，而且还规定了哪些情形不应该发，像小张的这种情形，他们就规定。 嗯， 就是年终奖尾款发放的时候，如果员工在职，他会按时发放。 嗯， 如果员工已经离职，双方没有劳动关系了，他就拒绝发放。 嗯， 有这么一条内容。 嗯，但是我觉得从劳动者这个角度，他也有道理啊。说你这笔钱应该是2015年你就年底就应该给我的，那我是16年才辞职，我15年服务已经完成了呀，你凭什么就不给我呀？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公司规章制度中关于年终奖发放时劳动者必须在职这条规定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哦，嗯， 如果他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嗯， 那么公司拒绝支付尾款会得到支持。 嗯， 如果他的这个规定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 嗯， 那小张主张年终奖的尾款也会得到法律支持。 那这个效力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呢？ 类似这样的规定在认定它的法律效力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照它的这个认定标准，还是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劳动合同法的第四条当中，这样的规定，它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去决定它的具体内容，根据自身的行业需要啊，还有它的经营发展的具体状况去制定一些细则内容、 嗯、 但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的事项，法律就要求用人单位在做出类似内容的规定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民主程序，就是要与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进行讨论、 嗯、 要听取职工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方案 与意见、 嗯、 双方应当是经过一个平等协商最后予以确定。也就是说，涉及到劳动者重大利益的这些规章制度的规定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用人单位单方任性的，就是可以完全由自己任性决定。 那究竟什么样的这些内容可能是涉及到劳动者重大利益的？重大利益我们怎么来界定呢？ 通常就是就像法律规定的， 嗯， 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和角度吧。第一就是劳动报酬，因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获取报酬、 嗯、 是他用于自身生活需要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劳动报酬，属于一个必须的物质基础。 对，没错， 这是属于重大利益。 嗯， 再一个就是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嗯， 这些都是和劳动者自身的直接关系，他 比如说劳动条件啊，身体健康啊，这些也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应该属于一个重大的一个事项。 就是这些事项，那用人单位一定要经过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程序。 对。 工会啊，开职工代表大会啊，经过大家投票讨论啊，是不是？ 对，一定要有这一个程序。 那如果没有这个程序呢？ 没有这个程序，那可能在具体的案件审理当中，用人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至少程序上是有瑕疵的，那么它就有一种风险，就是被人民法院不认可它的这个规章的法律效力。虽然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提出的方案意见必须要被用人单位采纳，但是这个民主程序的过程还是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要去经过这么一个民主程序的过程。 那咱们看看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当中您说了这个单位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公司，还专门针对这个奖金的发放制定了一个叫做递延试行办法的这么一个用人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那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经过像您刚才所说的相关的程序的讨论啊？这个是不是也就直接关系到这个制度是不是对小张有约束力，小张能不能够拿到钱，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点哈。那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经过法院的审查就发现这家用人单位他所拿出来的这个递延试行办法确实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这么一个民主程序的过程。首先他的制定过程上就存在着程序瑕疵，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审理发现他还存在一个另外一个更为重大的一个问题。他制定的这个递延试行办法，小张在庭审当中就表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办法，我也不知道公司有这方面的规定，规定说员工离职以后就不能再有享有年终奖的发放这么一个权利。用人单位当然这个公司他就主张，我们公司制定完这个规章制度之后已经告知了小张，向所有的在职人员都进行过宣讲，也要求他们进行学习，但是呢公司并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已经把这个递延试行办法向公司员工进行了宣传，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把这相应的递延试行办法送达给小张。所以说加上他的制定程序的瑕疵，加上他没有把这个规章制度送达给我们的劳动者，他的这个规定，所谓的单方面的规定，他的效力就很难约束到小张。所以这个案子我们最后是支持了小张的请求，判决这个公司要把年终奖的尾款支付给小张。 就是那30万你还该付还得付，是吧？ 是这样的。 那要判断哈，一个用人单位我的一项规章制度是不是经过民主程序的讨论，有没有经过工会的表决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这样的讨论，这个举证责任在于谁呀？ 这个举证责任在单位。因为这个是法律规定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如果单位想证明我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这方面的义务，那么你一定要举出证据来。至于这个证据，你比如说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见到这个大会记录、 会议纪要， 对，讨论记录、会议纪要，它都有相应的书面证据材料，能够证明体现当时确实是召开过这次讨论。至于这个送达给劳动者的这个环节的证据，一般也会有，比如说公司员工的学习记录，学习的内容包含有某某某试行办法、某某某规章制度。如果这些证据都非常完备的话，人民法院一般也会尊重用人单位在制定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这么一项权利。只要他的规章制度没有明显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他又按照法律的要求经历了民主程序讨论，经历了这个向劳动者有效送达的环节，效力是应该予以认定的。 这起案件又能够说明一些涉及到奖金发放的什么问题呢？ 这起案件首先反映出来一点，就是用人单位在年终奖的发放上随意性过大的一个问题。 有一些少数部分用人单位在奖金设置和发放环节上出现了一些年终奖数额的确定以及是否发放过于随意，过于把这个年终奖的完全垄断到自身一方， 就是说我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对 啊，我想发多少发多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对自己的事儿，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这个年终奖的制度呢也不够透明。你像本案这个案子当中，小张说到我都不知道你单位还有这么一项规定，那就是反映出来用人单位你想通过年终奖的这个制度来激励员工，第一你要建立这个制度，第二你要把你的这个相应建立起来以后的制度非常完整的非常透明的告知给你的所有员工，提高你用人单位所有员工对于年终奖制度的一种可预见性可预期性，让劳动者心中明白他所在的这家单位年终奖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年终奖是它的发放有具体哪一些限制和要求，具体条件是什么，这样让双方都明确明知年终奖制度的相应内容以后，的确确实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减少类似的争议和诉讼。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七七八八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涉及到年终奖的话题还有一些怎样的纠纷发生，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